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讲习28号在平壤举行。讲习的内容是深入学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历史性书信的基本思想和内容，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职业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忠于党的工人阶级群众政治组织，主体革命事业有威力的战斗部队的问题。